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4.4 度，早晨湿度大，有雾，大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一公里，出行请注意安全。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还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凉，昨夜一场秋雨使得天气进一步转凉，请朋友们注意调整穿衣。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短时大风，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同仁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个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呢，西二环阜成门桥北侧北向南的内侧车道有多车的事故，后车呢，西北二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啊，进这个通行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呢，来自河北交通广播的消息呢，那么河北省会市区玉华口、中华北大街口、货寨口绕城北和机场口开启，那可以通行去往机场。北京方向暂时这个高速是不通行的，其他的高速口也是关闭的。那么因为大雾呢，北京以南地区所有高速，张家口辖区的张石高速、张卓高速以及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唐津高速都是关闭的。除此之外呢，河北省省内其他高速都是正常开启的。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今天是大雾的天气，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Let's go, hey! Red one, hey, hey. Shawty got that super thing, hot i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一定先要提醒大家哈，目前呢，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雾的黄色预警啊，正在预警当中，能见度不太好。 对，大家开车的时候慢一点啊。 关键是先得找着这车。 对。哎，下楼的时候不要开错别人的车啊！ 摸一摸，哎呀，这是我车啊！ 各位啊，今天早上咱们大家一起互动聊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呢？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聊一聊一见钟情。 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外国人研究这一见钟情能多长时间就成功呢？ 一见钟情还有多长时间能？ 就是多长时间就能成就这个一见钟情？ 就是看多长时间是吗？ 对，就见面，比如说是一秒、还是零点几秒？对， 还是怎么样是吧？ 以秒来计算 哦。 回头我们就给您说说啊。 哎，所以今天早上也是先问问大家吧啊，您曾经对什么事儿、什么人一见钟情过没有？ 对， 也不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 比如自己这车有可能吧？ 哎， 吧 一见钟情， 突然一看，哎呦，就是他了。 哎，其实比如说我一般选衣服也是。比如说看一件东西啊、 哦、 就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如果再去转其他的衣服的时候 看不上 了，脑海当中老想着那件衣服，那我就知道 哦， 那我就挑中这件衣服了、对吧，这也算是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赵斌也说了个一见啊，告诉你俩一个好消息，昨天我收到大闸蟹了、 是啊，我们这个节目组抽出来的奖品现在已经陆续开始发放了、 螃蟹都走了 啊。 我一口也没吃着、 明年中秋再见啊。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国庆假期一览信息早知道， 另外呢，电影票退改签遭遇落地难， 还有堵校门接孩子的这个习惯是不是该改一改了呢？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来关注一下2018年的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啊！北京市12358价格监管平台发布节前消费提醒，说2018年国庆节假期高速将全部免费。那国庆节假期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是2018年的10月1号零时起到2018年10月7号24时止。此外呢，12358还提醒消费者，目前除了占道停车和 P 加 R 停车换乘，也就是换乘停车场之外呢，北京市的停车收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实行计时收费的停车设施，满一个计时单位后方可收取停车费，不足一个计时单位的不收取停车费。大型活动期间，公园景区附近的占道停车场停车收费可实行计次收费。另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从2018年的8月1号开始，北京巡游出租车每运次加收一元的燃油附加费，出行时注意核对清楚收费项目及价格后再付费，再同时向出租车司机索要发票。 他这最后这出租车就是一台表的时候加一块钱。再来关注啊，由于两节期间呢，商品促销活动还是非常多的，12358价格监管平台呢还是提醒了消费者，购物的时候您要是遇到促销打折呢，需要对比对比，购物结算的时候注意核对票据，重点关注促销商品的原价、促销时段及商家的价格承诺是否完全执行了，防范虚假折扣、虚假满减等等这样的承诺。购物单据呢是解决价格争议的重要依据啊，也是重要的证据。12358提醒消费者，您务必保留好购物小票、结账单和发票等购物单据。如果消费者遇到需要维权或者发现了价格欺诈、垄断市场等行为，可以直接拨打北京市价格举报电话12358，或者通过12358网上价格举报平台、发展北京微信公众号、12358价格监管平台 APP 等途径来投诉举报。12358呢，将在接到价格投诉举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消费者反馈受理情况。 好，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北京市工商局发布中秋小长假投诉热点分析啊。中秋节放假期间呢，市工商局共接受到了这个投诉1801件， 我看一下，投诉热点均集中于互联网销售。据了解说，这个纠纷中比较集中的有两类，一个是网站预定艺人写真集、海报等产品，那对方拖延发货，相关投诉是56件，占比 3.88%。 第二个呢，是订购大闸蟹、月饼和节日礼品，商家呢不履行送货承诺，相关投诉一共接受到了91件。 不履行送货承诺， 你 怎么到啊？这 自己坐着吃了是吗？ 哎，螃蟹加油。 哎，好。还有就是占比占 6.3% 啊。其次是共享租赁市场的退押金纠纷也有增长，其中共享单车、共享汽车押金难退的问题较为凸显，接到相关投诉是401件，占投诉总量的 22.27%。 哦，这个高。 嗯， 是吧？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押金这个事情，哎呀， 每次都看似不多，但是一点一点加起来真的不少。 这和家伙，几十亿呢，有某企业啊。 再来关注呢，五八赶集安居客被责令暂停发布北京房源信息啊。这是日前呢，北京市住建委网信办针对五八集团旗下五八同城、赶集网、安居客等产品没有能履行啊有效的履行平台监管责任，导致平台长期大量存在出售小产权房、出租群租房等严重违法违规的房源信息和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的黑中介内容，经督促整改效果不明显的情形，依法约谈了五八集团主要负责人，责令立即开展专项整治。针对本次约谈整改呢，五八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啊，将严格落实住建网信部门管理要求，立即进行彻底整改，确保依法运营。你早干嘛去了？啊，合着他们都是一个单位的哈。 集团，我跟你说，现在是这样，这个中国的这些大企业啊，它背后都是各种，比如说那个 大树， 大叔啊，各种大叔啊，基本上就是都有头啊，都有参股啊，都有占股份等等的， 所以那就很难形成竞争了。你这样看来。让他们歇会儿吧，忙着国乱。 再来看一下啊，自6月1号至9月15号，全市呢共出现降雨过程是56次，平均降雨量是479.6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了20%。尽管这个汛期复杂，但由于汛前准备充分、预警及时、处置得当，整个汛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未造成因积水导致的严重交通堵塞。今年的这个汛期，北京市多次出现暴雨、冰雹、台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8月8号，当天朝阳区黑庄户达到了每小时 122.6 毫米。7月16号，密云张家坟出现每三秒钟1300米嘛，的这个洪峰流量啊，创下了1998年以来20年一遇的最大洪水。 对，这都一起度过了，大家都不容易，咱们很多的这个工人干部都冲在抢险救灾第一线，非常辛苦哈。我们再来说说东城与通州将建快速公交计划，2020年6月就通车了啊！这是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工程日前获得了市发改委的批复。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将沿着广渠路向东连接东城区与通州区，共建16个站点，2020年6月建成通车。那么这个项目的起点呢，是东城区的这个马圈的公交场站，沿广渠路向东终点一直到通州区的东小营公交场站，全长 26.2 公里。 忘也忘不了深深爱过后的余温，为何我的一生总为情所困，等也等不到你最后深情的疑问，谁说爱能完全改变一个人，问题在我心中浮浮沉沉，怎样的爱才算是完成，上天给我如此的缘分，却忘了给你该有的认真，我想着你的人，念着你的吻，痛得真，你的不安分总是空留余恨，我想着你的人，念着你的吻，情绪不断的翻腾， 这一下勾起大家多少往事。 哎呀，来看看，就是主要是一见钟情的人有很多是现在啊一见钟情最后终于修成正果的，还有一些一见钟情最后不了了之的。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见钟情，是吧？ 不仅仅是人啊，还可以是物或者什么事儿。 对对对对对。 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说。 嗯，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林的，他说：“虽然我是浪漫的双鱼座，但是我特别不相信一见钟情，也从来没有一见钟情过，总有一种不安全感，会觉得一见钟情一定会让我自己后悔。可我先生对我就是一见钟情 啊，就等着别人来了。 我俩相识于一个我俩都认识朋友组织的一个爬梯活动 party 啊，哎呀，我天哪，哎好， 整这洋词儿的， 这 party 是这样，你 翻译 不如直接给我打英文的哈。啊，这个 他英文水平很好的， 组织的一个 party 啊，朋友为了方便，为了 party 建立了一个微信群 聚会嘛， 拉所有被邀请者进来啊。那他在群里一眼就看见了我的头像，然后就决定是我了。据说 头像啊 ，party 那天啊也是眼前一亮，然后就各种找茬说话加微信，热情到我以为遇见情场浪。臭流氓了呢，后来问他后来问他，他说他就是一见钟情，必须得到的那种。我就觉得万一我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怎么办呀。他一脸黑线，默默地转头喝了口豆汁回回神。我那一刻他内心是慌乱的后怕的，所以一见钟情是多么有风险啊。当然哼，被他抄上了，我还好是个金玉其外金玉 其中的人啊，表里如一的人。 哎呦我天哪，你能把你头像发过来我们看看吧。 对，我们刚才看了一下您头像， 这头像人家现在已经换了，换成了两个人手握结婚戒指的这个 头像。主要是钻戒大呀， 嗯， 男士那个手肉乎啊，你看看那 还真是 特别， 我就觉得她老公那手啊， 一样一坑， 就胖乎乎的， 对对对对， 特别像我们早上食堂里的一种食材。 我们来看那个小妇人也说了。我对我老公就是一见钟情。 哦呦， 我俩相亲认识的， 嗯， 吃完饭就已经喜欢的不得了了 啊。 然后六个月后我们就结婚了。 哎呦呵， 还有光吃饭就喜欢不得了的呢。 这个真的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就是真的 看 对 眼 了啊，就看对眼的，一看就觉得就喜欢到不行。当然还有严仁勇就说了，你们俩太坏了。 怎么了？ 那讨厌死你们节目了！我跟我媳妇儿开车上班，我媳妇儿就非问我：“你跟我是不是一见钟情？”你说，现在已经不给我买早餐了。 哦，那我来分析一下，他说了什么呢？ 他这肯定是媳妇儿问他说：“你对我是不是一见钟情？” 那 你猜这傻小子怎么说的？ 那个 他肯定是犹豫了， 对他觉得是了一下。哎，其实这样啊，是可以理解。你看今天大雾啊，对不对？他不安全呢、啊，是不是？人家还是个宝宝，都说了，这开车感觉路上像寂静岭一样啊， 哎， 太甚了。 哎，其实严仁勇的媳妇儿是这样子的 啊。 哎呀，你知道，就是 这好解释吗？ 哎呀，这 我们来看下， 就是打吧，好吧，打吧。 哎，我们说一个不是人的啊，不是，说的不是人的、啊、 哦，说的不是人的， 啊那个、 好。 内力说啊， 嗯， 我看上一款意大利的倒三轮的敞篷摩托车， 不是，等会儿倒三轮敞篷摩托车， 就前面俩轮，后边一轮吧，是不是叫倒三轮？ 倒三轮敞，哦，就是那种，那不就有点像雪地摩托那种感觉。 雪摩都是四个轮， 就是把前面少一轮， 后不是， 其实就是一三轮车吗？ 后边少一轮，倒三轮，前面俩轮，后边一轮， 啊， 我这么猜啊， 倒三轮， 总之人家是一见钟情了， 反正就是他喜欢一三轮摩托啊。 你看，就是有这样的，你看看、 哎、 前面俩轮，后边一轮的， 哦， 倒三轮， 哦，倒三轮是吧？ 敞摩托一般， 是，对， 带棚的。 也有 对对对， 我们经常在马路上看到啊。还有林啊，林还真给我们发过头像、 哦、 不是，我们不看你这个头像啊，我们要看的是你、 哎、你不要跟我们打太极、啊、 对对对，我们 看您肉乎手， 就是你老公当时就一看你头像就一见钟情的那个头像， 他评价说来看看猪蹄子和鸡爪子的合照。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说一说您对什么东西或者是对什么人一见钟情过吗？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突然看几条微信觉得真的早上制造了麻烦、嗯、好几个投诉的 啊、 就你这话题导致一会儿跟大家说啊、 是吗， 就是导致了问题。 哎呀，大家 happy 一下早上起来， 感觉这个话题真不错。 哎，真是啊。来看一下，说一说这样一个消息啊，近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发布通知，要求影院支持退改签。其实这个退改签这事儿呢，前几天我们也说过啊，那现在终于有组织现在发布通知了，但是呢，发布了这个要求退改签以后呢，有全国各地的记者走访所在城市的多家影院， 嗯， 发现退改签并没有真正落地实施。 哎，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在通知当中要求影院支持退改签，各影院需在大堂醒目位置公示退改签须知，保证观众提前了解相关退改签的规定。记者呢走访各地的这个多家影院，发现极少有影院公示退改签须知、 嗯、 某电影院虽然可以满足观影者的退改签诉求，不过程序较为繁琐、 嗯、 工作人员说啊，这个的话您那可以到我们前台去，然后呼值班经理，我们这边是给您做不了处理的、 哦、 啊，跟我们的值班经理进行协调，一般都是可以的 啊。 北京的一位观众告诉记者说呢，他在北京 CBD 一家影院的体验是通过电影院现场购买的电影票可以退改、 嗯、 但是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那就比较繁琐了。 嗯， 以正在热映的电影《江湖儿女》为例，在淘票票网站25号、嗯、北京东城区共有12家影院呢通过该网站售票，但只有3家电影院提示可以退改签，9家根本不行。 嗯， 可以说大部分电影院并不支持网上退改签。 但是电影行业从业者张先生认为啊，落地难的原因还是来自于影院方面。 哦， 他们的理由是防止恶意刷票，哈哈，刷票会影响影院排片，直接影响影城收入。我想说真正 对 真正能恶意刷票的根本不会退改签， 他让一个人一张一张来啊。 而且呢退改签还有很多流程的工作量，影院自然不想自找麻烦。此外呢没有影院愿意承担上座率和出票量降低的风险。张先生认为呢，鉴于电影这一消费产品的特殊性啊，也鉴于各地区电影放映的差异性，目前全面放开退改签确实还有一定的困难，新规要完全落地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啊。当然我在这儿也要替这个影院说一下啊，因为他们影院还有一个规定，比如说就这一个厅啊有一个人买了电影票了 就都得放， 你就得放。 嗯， 所以呢他指的这个可能恶意刷票也有这方面，就是原来你可能还得把这个整个场包下来才能恶意刷票是吧，恶意这个 现在我占一座， 哎，现在可能我占一座到最后咔来个退票就完了啊。 但是在上周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哈， 嗯嗯， 真的因为一个紧急的事儿，我说那这电影我不能看了，就给我那好朋友说你看吧，他说我也不看，我说那只能算了，他说不是，我试试退一下，哎，结果还真退成功，什么都没说， 哦， 马上就退了。 其实 现场购票可能还是我都很惊讶，电影票还能退。 哎，其实是这样，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啊，这些影院都没有大面积的摆出来说我可以退改签或者怎么着。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退，我估计你打个电话，或者是你尝试找一下，应该还是能退得了。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啊。好，大家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和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您对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 一见钟情， 是不是当时看了一眼就心领神会了呢？ 就伤心走入冷夜，越灿烂那方世界越容易有梦熄灭，可当眼里亮着夙愿，什么深渊都看不见，从不习惯害怕退却，一受伤也格外贪恋。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带着你。 好的，接下来时间看一看啊。哎呦，今天早上真的是我觉得 咱们俩的心受到了 而且我觉得今天早上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故事的一个早晨，比如说一丈模就说了 发两遍 啊， 就你们老熟悉那抹彩儿，他对我就是一见钟情，追得我没处躲没处藏的。哎呦，我跟你说，我都走到哪他就追到哪，走到哪就追到哪。哎呦，都烦死我了。 自己说的呢。 哎呦，你信不信？我估计一让摩今天早上是跟这个抹彩儿吵架了，你信不信？ 啊！ 通过这种方式啊，引起抹彩儿的注意。然后让摩草儿追打他，谁对你一见钟情了？然后，哎， 我 达到和解的目的。 我倒是这么分析，马上可能要打架了。 哎、来来来， 七公主说：“我跟我老公就是一见钟情 啊、哦， 一次见面就觉得他人很好 啊、哦， 他也是我第一个男朋友，现在结婚两年了，感觉两个人、嗯、这个一直能在一起，相互理解，我觉得自己得到了某种眷顾。 嗯、哎呦。哎呦” 嗯，秀恩爱的， 秀恩爱的，来了 ，Brandy 就说了啊，一见钟情误终身啊， 啊， 乡弟们啊，乡亲们啊，成了还则还则罢了，万一对方对你还不是一见钟情，怀揣着一种备胎放着也不耽误事儿的心理，没事勾搭勾搭你，该谈正事儿直接跑题儿的主，真心耽误事儿啊。另外这种话题以后少做，幸亏我媳妇儿休产假在老家休息，要不然就你们这话题，我就跟不是一个包两个包能解决的事儿啊，我跟你说。 妈呀，你这故事他老多了。 哎呦，这样的话一看 Brandy 应该就是，哎，我跟大家说啊，其实今天早上各位老婆们就大家先稍安勿躁，先放下手中的武器，好吧哈，先不要打。有的时候就想说一见钟情毕竟少，但是呢、 哎、对对对对， 就比如说日久生情，哎， 更美 好，来的可能更加长久。 对, 对, 对, 对吧， 就感觉这节目就要做完了。 哎， 数学宝贝说，我不是一个感性的人， 嗯嗯， 对物品我总要分析一下现在是否缺少，如果缺少是否有替代品。我天哪、 嗯、 对人更是如此，需要时间来观察对方，因此一见钟情我从来不信。 哦， 但是作为一个女生，直觉还是很灵的，第一眼看上去就不喜欢的人基本上跟我就是三观不合，不是一路人，所以我相信一见即死。 哦，就是一见就是 不行，他不是 未必 一 见钟情，一见不行他倒是特别肯定。 哦，他做排除法。 哎，我们先进段广告。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三十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唐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格力、金鸿、大松联合推出格力智慧生活月，即日起至10月7日，一天一款特价机。格力电器，您的智慧之选。 房贷还可以边贷边赚， 你没听错，广发银行房贷客户签约加多好房贷理财，可灵活运用自有资金，等于节省部分贷款利息呢。 广发银行加多好，给您稳稳的幸福，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古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币香油，精良出品。 十年，十年，十年，十年，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莫奈的睡莲，梵高的星空，大师用光影让艺术登峰造极。全新名爵 HS 360度感性曲面，浑然天成，用光影彰显性感迷人之美。全感官沉浸式座舱搭配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汲取极光灵感，尽显流光溢彩，让潮流致敬艺术，再燃激情。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全系11.98万至18.98万，两年零利率，享下名爵当地经销商。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啊？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至花式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盛世国庆，汇聚苏宁。 9月30日至10月8日，苏宁易购国庆大放价，电器7折起 ，iPhone XS 现货热销，家装室内空气免费检测。 买电器就去苏宁。 花茶典范。 饭匠心甄选，无玉泰共豪，9月17日新香上市。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心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优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安L拓界版换新驾龄，上汽大众400820111。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 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递了个。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866888。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4.4度，早晨湿度大有雾，大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1公里，出行请注意安全。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很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昨夜一场秋雨使得天气进一步转凉，朋友们注意调整穿衣，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情况是，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7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高速路封闭的情况是这样的，受到河北雾大的影响，以下几条高速采取了封闭措施。京昆高速张房至世界出京方向，那么京台高速电子至世界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刘立河至世界出京方向，大广高速求贤至世界出京方向，京哈高速白鹿至世界双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到司马台双向封闭，京沪高速主路大洋房至世界方向。那么以上这些这个路段呢，都是因为河北雾大，那么采取了封闭措施。另外呢，受到天津雾大的影响呢，京津高速出京方向台湖到世界啊，也是封闭的路段。同时大家还需要注意呢，京藏高速建祥桥到马甸桥以及德胜门外大街一线的进京方向都是车流集中的。乘坐地铁的朋友呢，地铁一号线军博到木樨地区间段的车厢内乘客比较多，也比较拥挤，而13号线回龙观站的站台候车的乘客是比较多的。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呢国际金价开盘于 1194.49 美元后小幅上涨，最高达到 1198.59 美元后转跌，金价震荡下行，晚间公布的美国二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环比终值 4.2%， 增速创2014年三季度来新高。消息公布后的美元指数扩大涨幅，金价承压加大跌幅，最低达到了 1181.82 美元后低位震荡。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183.80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号到30号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以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一见钟情相关的这个话题。 对对对， 啊、 大家知道 你 大帅对这个话题多么一见钟情吗？ 哦， 已经站起来给大家朗读了。 主要是最近我发现我胖了，我跟你说，坐着都喘气都喘不动、 哎、我的妈呀，早上你吃多少？这话题说的不仅是人， 哎，你也可以说对什么东西，对吧？ 物品， 哎， 事情， 对。但是你说了东西，那个媳妇儿就别跟东西争了啊，是吧？ 对，你也看见好听， 来， 你看见是谁呀、 啊？我看到有一个 好甜美，我这是。 这什么 好甜美， 他说什么？ 他说主持人早上好，我老公说了对我们家车是一见钟情，后来看了我们家这款车之后其他都看不上了、最后就选择了现在这款哈佛。他为啥不对我说不是我是一见钟情呢？ 你看啊，这女同胞们都这样。我还看到另外一位 啊，你看的不是这样， 他是不是我刚才找他，因为太多找不着了。哦，对，徐半仙是好汉说了，我老公听到这个话题竟然说他跟钱一见钟情。我说你这个俗气的人难道不应该是我吗？ 你听你这微信名字 就想说我就想说好汉啊，是这样你说你跟 你说我都紧张， 你跟钱争什么呀？你的价值能用钱来衡量吗？对不对？你能要钱吗？你 弟妹啊，你遇见这么一男的真是苦了你，真矫情啊。 对哎呀， 你家吵架 男人的求生欲望 总是赢啊！ 哎呀，哪能啊？你怎么能跟女人吵架呢？ 哦，你这话里边还是带刀啊！ 哎、 我 这来看一下 这个。哎哦，海亮说一屋子的猫啊， 嗯， 唯独我们家现在这牛奶，当时过来跟我蹭啊蹭。我就对他就一见钟情 哦，有一些小、 哎、 跟小动物一见钟情。 哦、这小猫就是全身都是白的，就耳朵和那个脑瓢跟发际线似的， 有点黑的， 是灰黑、嗯、灰黑色的。 哎呦哈， 真可爱呀、 啊！嗯，来看看熊妈妈说了啊。我和老公自然是一见钟情、 哦、自然是 互相的那种、嗯、就是非他莫属的那种。 嗯呦， 今天我要说的是我们家是如此的合拍，可见一见钟情总是有原因的。比如说去年买了新房子，自然是要重新置办家具，直接去了家具城。我们在心仪的品牌店里搜索着卧室的床，当我们看到其中一张床的时候，什么话也没讲，只是彼此看了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之后，哎，2万多块钱就成人家的了啊！ 你俩的合拍就是心疼钱吧？ 哎，就一确认过眼神，嗯，扔吧。 哎、这挺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就是属于、真的两个人都已经默契达到一定程度了， 对对对 对吧？ 所以赵先生说的一见钟情就是因为好看， 这是不对的，不完全对。 哎，我们这个我有。有咱们节目里面有一位演员听众 啊、 是我们的刚毅老师， 嗯， 哎，然后呢，他呢，这个刚才给我发微信 也发来了， 说我和我老婆就是一见钟情， 哦、 我当时我还问了他一句， 具体谈一谈， 哎，具体谈一谈，都钟情在哪了，对不对？ 嗯、 哎呀，刚老师说了，就性格开朗，通过眼睛可以看到内心的那种干净。 哦， 然后发了、 哦、理解 发了六个点以后，他啊，当然漂亮也是少不了的。谢谢谢谢高老师， 这是个实在的。 哎，谢谢高老师， 不错， 谢谢高老师、 啊。 哎，其实大家也得学习一下，就你们说跟谁一见钟情， 为什么 为什么一见钟情？他都在哪儿了，对不对？ 对、啊、你不要老说，哎，我们多少年过去了，你看大洋洋孩子都八岁了、 嗯， 每一个眼神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就是你当时你跟你老公一见钟情，你看中他哪儿了？好，接下来时间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再来看一条吧啊， 嗯， 有一位叫做猴的就朋友就说，哎，我老公啊对我就是一见钟情。 哎呦， 当时家里互相介绍留的微信方式，没见过面，当时还不愿意见我呢。为什么呢？因为我把自己说成了一个130斤的胖子。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可能是不是一开始，因为有的女孩就特别讨厌相亲这事儿 啊、哦， 所以就开始 抗拒， 或者就直接就想跟他说一个， 就 先别让他想象的太美好啊，就说一个130斤胖子。嗯哦、后来呢，哎，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我就想约出来，让他看见我之后后悔。 哦， 让 你知道知道、 哎、知道知道，我原来是个大美女，你说这人心态是不是啊？然后呢，就把他用激将法约了出来。我们在一起已经一年半了，就快要结婚了。老公说当时就对我一见钟情，看见就不撒手了，因为我不是130斤，我是90斤。你说你费了这么大的心思，最后是不是把自己给赔进去了？ 你看看，他说，但是现在和老公在一起养肥了，快110斤。 哎， 老公会让你说的话是实话的。 哎，老公用的方式， 早晚有一天 放长线钓大鱼。 你不是要130吗？ 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这怎么感觉都是攻心计呢？ 开玩笑啊，祝你们幸福， 哎、对对， 祝你们幸福啊！有的时候人跟人就是这样， 对， 就是缘分这个东西，它是绕绕弯儿，就是你不想见，它总有很多的。契机心理，他让你最后见着了， 机缘巧合啊、嗯！如果是陈奕迅也说，我和我现在工作的公司是一见钟情。2011年开这个路过呀，开车路过京通快速， 嗯、 发现了这家正在建设的 4S 店、 嗯。 我莫名的有种直觉，就告诉我就应该来这儿上班。 哦， 后来我就来了，在这儿一晃工作7年了。 哎呦！天哪， 好神奇呢， 是吧？ 嗯，我都没念你品牌，你别介意。 我每次。经过故宫的时候，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就应该来这儿，然后上朝、嗯 啊。哦，总管大人， 啥 呀？皇上有自己嚷嚷上朝的吗？ 来，那个六线居士说了一个啊，我觉得他说的这个、 哦、 特别，他而且他还说了，他说我听其他节目，我从来没有过欲望的这个互动的冲动， 哦、 哎， 就 听你们节目有冲动， 好好好， 哎，他说。我读一下，他说我和我老婆是大学同学、 哦、 可是我俩呢跟对方都不是一见钟情，我们都认识一年多了以后才在一起，是我追的他，我之前对他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有一次他在学校食堂吃饭，我从食堂外路过，刚好看见他在跟同学说话，笑得特别的灿烂，就是那一笑一下子让我觉得好喜欢好喜欢， 哎呦 你说 到心里去了，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一个瞬间，某一 个花朵就绽放了 啊，就一下子击中了你，哎呦你看人现在都已经、 哎、我需要加点衣服，这是鸡皮疙瘩， 哎呀， 祝你们幸福， 今天早上起来是一个特别恩爱的早晨， 我怎么想了这么一个 话题 呢？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 哦，缓缓， 缓一缓，缓一缓，缓一缓。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 再创历史啊，吴网王强完胜奥运冠军，首进超五赛的四强。 嗯，北京时间9月27号呢，2018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开展了这个女单四分之一赛决赛的较量啊。近来呢状态比较火热的王强以6-3、6-1完胜奥运冠军普伊格，打进了生涯最高级别的女单四强，也成为了第一位在吴网打进女单四强的中国选手。上一位打进超五赛对女单四强的中国金花呢，还是2013年辛辛那提的李娜。 哎呦，王强啊，加油，也是个大美女哈。 是的，我觉得这种对长相的评价吧，希望女同胞不要介意，因为男生可能都忍不住，就像女同胞背地里可能忍不住。 哎呦，看到一个包，哎呦，哈哈哈哈。 不是一个包，他们女生回去也一块讨论男生的长相 哦， 人家可能只是不脱口而出， 嗯， 懂吧？ 他们就是女生能够怎么说呢？ 忍着一会儿， 哎，太假了。再来看一下啊，刘国梁回归国乒主持协会工作，任乒协换届领导组长， 哎。同样呢是在这个北京时间9月27号中国乒乓球协会官方的网站上发出了公告，成立第九届委员会换届筹备工作小组，中国乒协副主席刘国梁担任工作小组组长并主持协会工作。 嗯 啊，那么中国乒协副主席雷军担任工作小组副组长。 啊，不干小米了， 人家不能副组长。 开玩笑啊， 成员啊还有王励勤，大家比较熟悉的。 对对对对。 你赶紧念一条，你不要选一条让我念，哎，选一条让我， 哎，来看一下啊。接下来再来说一说 CBA 赛程出炉，就是中职篮啊，在10月21号开战，总决赛4月26号开打。那日前呢，中职篮2018至2019赛季联赛竞赛日程表出炉，新赛季 CBA 联赛将于10月21号正式开打，季后赛则将于2019年的3月16号开始进行，而总决赛则将会在2019年的4月26号开赛。 哎，这个是不是可以说一下？ 嗯， 国内首条有氧智能步道， 哦， 入户北京青龙湖畔。 哦，怎么个智能？怎么个， 你健身的同时还能实时的记录自己的心率和运动数据，哦，啊，这个厉害了。这条全长 7.2 公里的智能步道沿途设置了科学健身指导标志牌、有氧运动处方模块、智能信息大屏等高科技智能设备，健身人群可以实时记录自己的心率和运动数据，测定自己的有氧能力，实现科学运动。有氧能力呢，是指当人在运动时的最大氧气摄入量，它直接关系到心脏输送血液至肌肉的最大能力，也被称为既呼吸、体温、脉搏、血压之后的第五生命体征啊。那么其高低可以影响人的健康水平。 嗯， 7.2 公里，这要走下来也不近的。 哟，嗯，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大家，哎，这个在哪？叫做在青龙湖，嗯，哎。大家其实如果假期的时候可以去那儿走走，哎， 那你比如说万一一块儿走跑的时候突然有个美女也在那儿看， 嗯，一见钟情了，那就 心跳嘟嘟嘟嘟过速了，测出来是不是， 哎，这对对，这就直接省得表白了。 就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诗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要你有心，一览无数江山，一夜 哎呀妈呀，今天早上简直太虐了，我跟你说，哎，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刚才大家还记得吗？有一位猴猴说， 啊， 她跟她老公的两个人，就是一开始她不愿意见那个， 啊，还骗人130斤， 哎，骗人130斤那个， 对对对， 老公出现了， 哦， 老公直接出现，老公一出现，直接给我们带来一大福利。老公来了以后就直接说，哼，老婆这么好看，谁见谁都一见钟情，咔把他媳妇儿照片发过来了。 那 确实是长得美， 很像关之琳， 就是那种大眼睛， 嗯， 然后那个鼻直口方，哎呦天哪， 口方 啊， 让你说 没有最近， 但是老公你那个逢考必过，你说这也不对，什么叫谁见谁都一见钟情，这还了得吗？ 没有没有没有，人家说形容媳妇儿的长相嘛， 哦， 对吧？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哎，是 车见车爆胎。 那还是少上街了。 来来看一下，哎 哎呦，格桑花这个厉害，嗯，主持人主持人， 嗯， 我对我老公就是一见钟情 哦。 那是上大学的时候， 嗯嗯， 他是我们辅导员 哦， 他一来我们班就被我看上了， 哇，哦， 然后我就追呀， 嗯， 累死我了，总算拿下了，嗯，现在幸福的三口之家。 哎呦，这还是 就老厉害了，感觉。 对，当然这肯定是就是在上学大学上大学的时候种下一颗种子，毕业以后啊， 嗯， 把它给实现了，嗯。来看一下落雁和倩倩啊，两位新朋友为我们在哪互动，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啊。 哦，爷先睡会儿说，我和我爱人就是一见钟情，那是1999年， 哎呦， 我在新单位上班的第一天见到他，就有一种被征服的感觉， 就这样被你征服。 事实证明我是真的被征服了。婚后老婆里里外外一把手啊， 哦， 省心呐，啊， 哎， 感谢老婆辛苦了，我爱你。爷先睡会儿，你看看， 得 了，他跟他儿子照片， 哎， 整个俩弥勒佛呀，这是这 不是？您这好家伙，您这不是被征服了呀？ 对，您这被伺候， 您是收了一员大将啊，您这是， 不是？就伺候他们俩都， 啊，哦，两个人 丰腴啊。哎呦，宝贝儿的可爱哟， 哎， 跟那个可爱的熊猫挂，这个是 真是啊， 啊，这爷俩可以。 再来看一下，封建说了啊，封间啊，就说 到底是 封间，封间啊，他说了这个，想当初和媳妇儿攒了几万块钱，决定去买心仪的哈飞赛马，哎呀，一辆车。结果呢，媳妇儿到了汽车城以后，呼，一见钟情了6次，对别的车，最后买了马六。 哎呦，还是举债买的。 哎呀，就是反正就是本来想好了要买辆什么车，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结果带了媳妇儿到了那个车 4S 店里，估计一看啊， 不看不知道啊， 哎， 啊， 一看原来还有更好的呀，啊， 小迪迪迪迪迪， 哎， 哪个新出的大牌包我都一见钟情， 嗯， 就是没钱， 哎， 哎，该 最后就是只能 该 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嗯， 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您对什么东西或者对什么人一见钟情过，为什么钟情于他。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如约而至，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专享买赠等您来。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好多新朋友都问我们在哪互动，像永恒， 啊， 我们看到你了，我估计这些人都是被媳妇儿逼着，就说你赶紧发，赶紧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给我发， 该表态就表态，啊， 哎，好，我们你表态我们就给你念啊。来看一组资讯，原定于9月28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国际钢琴系列之一代宗师波利尼钢琴独奏音乐会，因为波利尼身体健康这出现状况，啊， 对对对， 演出取消。那昨天波利尼向中国观众致信说，中国乐迷在他心中有特殊的地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能再次来到如此美妙的国家大剧院为你们献上我的演奏。哦， 实际上呢，这个今年76岁高龄的毛里奇奥波利尼是世界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已经76岁了啊， 嗯， 以演绎肖邦的曲目而闻名于世， 嗯， 啊。 那这个凡购买了本场演出票的观众可于10月28号之前在原购票地点办理退换票事宜。 嗯， 这个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岁数太大了。 一般像这些音乐家，他们没有这个，不是因为特殊的、真的客观的原因， 对对对， 他们是一般不会取消 非常敬业的 演出的啊。 再来关注呢，百老汇原版摇滚音乐剧《吉屋出租》20周年巡演北京站将于10月11日到12日在北京世纪剧院上演啊。 嗯， 讲述了一对为实现艺术梦而奋斗的室友罗杰和马克，蜗居在纽约东区的一栋公寓中生存，面对窘境时遇到了年轻的女邻居咪咪，之后呢发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故事。 哦， 啊，里面会有很多经典歌曲，比如说《爱的季节》啊，《今日的你》等等，贯穿剧情始终。 好，还有如果把《诗经》当中美妙的诗句翻译成白话，并且用音乐剧的方式唱出来，该是什么味道呢？10月20日和21日啊，在这个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会出现这样一部大型原创《诗经》音乐剧，叫做《诗经采薇》。哎，这个王一，你来翻译一下，咱们找一首《诗经》里的。 我的个妈呀！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翻译成白话文。 一见钟情，这也不白。 这个其实 就是 这个，其实说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觉得啊。 哎，我真是长出一口气。 再来看一下这个出席第16届平壤国际电影节的中国导演张中，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目前呢在这个朝鲜正在和朝鲜电影进出口公司洽谈拍摄纪录片《新卖花姑娘》。 哦， 这个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曾经在中国那是大受欢迎， 太欢迎了。 嗯， 这家长们经常都讲啊。 对对对， 我们再来看厉害了这条消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之一的《永乐大典》， 哎呦， 将从今天起啊，亮相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展厅的旷世鸿篇文献大成文献展。 哎呦， 这光听我真没见过呀。 真是啊 哈。啊，展览将展出国土馆藏永乐大典原件12册，同时展出其他珍贵善本古籍、舆图、名家手稿，以及不同时期出版的永乐大典影印本和海外收藏永乐大典影印本等文献。 哎呦，这个可真是不容易啊。 这 不容易一见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哎，我今天看到了另外一种一见钟情，我觉得特别要说一下。大坏蛋说的， 大坏蛋， 我对于利物浦的老队长杰拉德一见钟情。这个05欧冠决赛那会儿是第一次熬夜看球，当上半场3球落后，下半场土豹子高高跃起头球攻入一球之后，并且双手舞动鼓舞队友的时候，在那个时刻在我的眼里他仿佛身上是发着光的。后来在就产生了足球历史上著名的这个伊斯坦布尔奇迹啊，利物浦赢了如日中天的 A 米，我也爱上了这位红军队长。 你看看，你看看，这绝对是因为在他身上受到了一种激励， 就是因为一场球而爱上了一场运动、啊、 对，爱上一个运动，这绝对是业务强。 哎， 单场有一个球匿名的， 嗯， 我对我老公一见钟情 啊。 上大学的时候，他从操场对面过来一下， 哦， 就喜欢了， 哦， 啊、就走过来一下就喜欢了， 哦， 死缠烂打的追呀、啊， 嗯， 现在第二个娃已经在肚子里了。 哎，那为什么还要匿名呢？主要怕她老公骄傲。我估计这事儿，她、 哦、 肯定从来没跟她老公说过，因为女的都是那种，就是你追我，哼。 这还要说前女友的 哦， 太有勇气了， 太有勇气 了。著名的唐朝例子，我跟我前女友在飞机上是一见钟情 啊， 很多巧合在一起。她当时还看着我妈写的历史方面的书。 哎呦， 阿姨这么厉害， 还写书呢， 这个向阿姨致敬啊！特别就是，反正很多巧合的事，当然后来还是分手了 啊。就是你现在的媳妇儿不听节目吧？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唐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 开工喽！ 慢着慢着，附近有高压线，施工有危险，我先打95598电力安全热线咨询一下。 还是你想的周全，规范施工，提前咨询，保障咱的人身安全。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笨猎狗，白老虎， 白狮子， 毛毛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聚，只送金穗30天。 是不是国庆汇聚苏宁？ 9月30日至10月8日，苏宁易购国庆大放价，电器7折起 ，iPhone XS 现货热销，家装室内空气免费检测， 买电器就去苏宁。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安 L 拓界版换新驾龄，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协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081711888。一汽大众。 11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介绍。啊，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马上就是十一假期了啊，旅游的这个黄金周就要到来了。那最近的时候天气是怎么样子一个情况呢？ 应该说呢，未来的天气大部分地方都是不错的。昨天夜间呢，北京下点小雨，后半夜天气转晴，由于没有冷空气跟下来，所以说呢，空气湿度比较大，早晨雾呢也特别浓，大部分地方是100-200米，有些地方不足10米。所以说呢，现在能见度呢有所好转，大部分地方能见度都在800到1公里了。只有石景山地区那个地方现在还比较浓一些，能见度呢就在100米左右，所以去那些去石景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以确保交通安全。今天呢，基本上9、10点钟之后，随着太阳高度角的升高，气温的上升，能见度呢会逐渐好转，彻底好转呢得到今天的后半夜。后半夜呢，有冷空气逐渐渗透下来，会给北京带来2、3级的小北风。虽然风力不大，但是话呢，有北部的扰动，能见度会迅速好转。明后天，这个冷空气这个不断的这个侵入北京，由于冷空气不是很强，大部分时间的风力也就是偏北风3、4级。中午前后，在动量下沉的作用下，阵风稍微大一些，但是呢，天气整体不错，秋高气爽，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活动。这个京津冀天气呢，基本上和北京差不太多，只是这个河北中部啊、天津啊，能见度比北京转好的速度慢一些。至此呢，今天早晨实际上这个中央气象台也发了，今年下半年是第一个大雾的预警，预报呢就是除了河北、天津、北京之外，还有陕西北部以及关中盆地， 甘肃东北部这些地区呢有大雾，部分地区呢能见度不足200米，局地呢恐怕还不足50米，所以去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这个地方的能见度。关于降水问题呢，应该说从今天到明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和南部，华北的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南部，还有华南南部，台湾岛这些地方呢，有些小到中雨。其中呢，内蒙古的东部、辽宁东南部、云南中部，还有这个海南的东部和南部这些地区呢，有大雨，局地会出现暴雨。内蒙古西部、华北北部、江南东部呢，这些地区会有4到6级的偏北风。这些天气来讲的话呢，对大家的旅行应该是不会构成明显的影响。好在呢，冷空气过后，各地的气温都在下降，尤其是这个淮河以南地区气温也下降比较明显，所以大部分时间天气都是不错的，非常适宜大家出去旅行。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再见。 好，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南二环陶然桥西向东的中间车道两车事故，后车呢请小心避让。北四环建祥桥西向东事故现场清理完毕。那么截止到早上8点呢，公交集团共有14条线路采取调度措施啊，采取停驶措施的2条，城际兴隆和城际滦平，采取绕行措施的12条，907快、980快、916快、938快、810快、866路和987路，以及城际丰宁。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出行的话呢，一定要关注实时路况，或者乘坐公交的话，请上北京公交网来查询最新的消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啊，咱们聊的话题说一说一见钟情，因为一会儿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说一下，人家国外 搞了研究了， 开始研究了啊，说这个一见钟情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所以我们就问问大家有没有过对什么东西或者对什么人一见钟情过，然后呢，你为什么钟情于他，对不对啊？ 关键是一开始吧，秀恩爱，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没有思想准备的是很多夫妻和恋人在这儿打情骂俏，两个人， 比如说 的啊，比如说著名的 这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叫什么中流砥柱啊、 一丈魔以及他的爱人 摩草儿， 对，一丈魔说啊、摩草儿对他就一见钟情，死缠烂打， 对，追他没地躲、最后躲进了洞房。 摩草儿说、谁跟他一见钟情，明明就是他追我还倒打一耙， 哦， 怎么回事呢？ 哦， 说了说就去听个相声而已。 哦， 这一丈魔又问我要电话，又问我要网名，问我网名是什么。 哦， 啊，各种吹嘘自己博学多才。哎呦，我上了小当了。 啊，你这当的还上的不是，你这当上的还挺开心。 生气， 来来来，再来看一下。哎，没事儿，摩草儿该离离啊。好， 哎， 再来说一说 他们家孩子该恨上你了。 倩倩说了啊， 啊， 我跟我老公啊也是相亲认识的。相亲的时候我穿一件白色套头毛衣和牛仔裤，当天他就对我一见钟情了。后来他说他在见我的前一天晚上做梦就梦见我了，穿的衣服是跟梦里是一模一样的，他说这就是缘分。 哦，见面之前就已经一见钟 情。我觉得她老公才是高手啊。 嗯， 各位男同胞们，尤其是单身的男同胞们，学一学吧，别再用那种老梗，什么你长得特别像我死去的前女友之类的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这些梗都已经过了，人家现在叫我昨天晚上就梦见你了，我见你之前就梦见你了，你穿的衣服跟我就昨天晚上梦的一模一样的。你看他说我们俩06年10月底认识的，第二年9月份我们就结婚了，现在我们结婚已经12年了，孩子已经10岁了、幸福的一家三口。还有好多朋友都说我们俩的夫妻像不是一般的像，是太像了，一家三口就跟那俄罗斯套娃似的。 那他可能梦里梦的是自己穿了这个牛仔裤和套头白 哎呀，你说你老公长得特别像你吗？他长得那么好看吗？ 挺清秀的、 哎，我这个是不是也还可以是吧？ 但你这对谁都说，可能是不是？ 我哪有对谁都说了，对不对？我没有。 前天，焦雨涵说、我和我老公就是我老公追的我、他对我一见钟情，我这人根本不相信这些事儿、我就跟拒绝呀，拒绝， 拒绝， 我是慢热性、后来这不熟了吗？ 对，老公用急火慢炖 大美女、 我看一下焦玉涵是吧？ 你找不着？ 我一会儿找一找，一会儿找一找，我看一下、 确实是啊、我觉得啊，不是说光说漂亮不漂亮，反正就是人家形象气质都很好的。 哦，哎呦，还真是大高个儿。估计一米七的个儿，一米三的腿、再来看一下这个 一米三的腿， 小罗就说了啊， 哎呦， 京沪高速进亦庄、严重拥堵、堵到快三环入口，然后呢影响南五环从西向东，还是各位走博大路吧啊。这边提醒，谢谢我们的这位小罗给我们发过来的路况信息啊。 对对对 啊， 这位也非常值得我们致敬啊。凡人亨特周说，要说一见钟情，那就是我对军装一见钟情。 哎呦呦呦， 本来只是有两年兵，结果我当了12年、就是因为喜欢身上的这身军装。 哦， 绝对向您致敬。 对， 现在这是一家四口也很幸福， 也很幸福。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和您互动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保持和我们的联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的世界月季主题园获得一张新名片，那就叫世界月季名园、这是继深圳人民公园、常州紫金公园还有北京植物园之后全国第四个获此殊荣的公园。 日前呢，世界月季联合会前主席凯文·特里姆普先生和海格·布里切特女士共同向世界月季主题园所属地代表 魏善庄镇党委书记授牌啊。 嗯。 那么世界月季名媛该奖项呢，在今年7月4号在丹麦哥本哈根举办的第18届世界月季大会上评选出来的。 哦。 哦，世界月季主题园分为十余个特色主题园区。据了解呢，这里还坐落着全球首座月季博物馆。与这个月季博物馆遥相呼应的月季主题园还有30多个城市和地区的主题展区。 我妈 呀。 哦， 月季是咱北京市花啊。 对啊，世界月季主题园了啊。 还有这样大会啊，哈。 世界月季名媛啊。来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消息，2018年这个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今年10月1号到10月7号在北京园博园精彩上演。那这一次文化周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着力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首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亮丽名片，振兴戏曲成果的展示平台，以及百姓体验戏曲文化的盛大节日。 嗯，戏曲文化周期间呢，北京圆明园开放2、3、4、6号门区供广大游客购票入园。其中呢，10月1号上午因为举办戏曲周开幕式，3号门区呢临时封闭，游客可以从除了3号门外的其他这个门区入园游览。哎，你是不是上一届还 我现场直播了？ 对对对对， 啊，我现场直播了，我去到现场去看了啊。所以他会有那个现场会有这个像花车巡游表演、戏曲科幻秀，还有戏曲艺术会、京剧票友大赛、园博传统音乐演出等等这些丰富精彩的活动啊。 嗯。 再来关注一下国外的消息吧啊！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大剧院历经三年的整修，近日正式对外开放。这是瞅着我们的黄金周开放的吗？啊，说根据剧院总监奥利弗尔·米尔斯表示，摘掉高冷的标签是这一次剧院翻新的宗旨。那这场名为“开放”的改造计划，顾名思义，使得剧院更加接地气。 哦，比如说外观上透明的窗户玻璃。比一排排的柱廊更容易接近， 哦， 并且人人都可以进入前厅欣赏到艺术家和考文特花园的这种街头艺人带来的免费演出， 哦， 甚至还有专门为儿童举办的活动，比如亲子舞蹈教室，嗯，学习制作舞台道具等等，还有咖啡厅等餐饮场所呢，也将这个剧院的开门时间提前到了白天，即使不看表演，也有了走进剧院的理由。 哎，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来看看大家一见钟情的事儿。 嗯， 小李琦就说了啊，今天的话题是一见钟情吗？如果是，那我必须要说一下我跟我老婆的故事 啊。 当年我在读研一，她在读研二， 研究生。 有一天呢，我在楼道里看到一个背影，当时我就有一股冲动，我说我要娶这个姑娘，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冲动，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 背影啊， 啊，我就要娶她。后来我真的就把她给追到了。然后由于他比我高一个年级，所以他先工作，但是他没有放弃，等了我一年。 哎， 后来我刚参加工作，我这家庭就遭遇不幸，他也依旧不离不弃，陪我走出阴霾。再后来，在我们相识的第1300天的时候，我们结婚了。现在我们很幸福，我感觉这辈子能娶到他是我最大的幸运。 哎呀， 哦，好感人的爱情故事啊。而且头像就是两个人这个婚纱照啊， 嗯， 真的如此的美丽， 鼻尖蹭鼻尖的 登对啊，这就叫蹬鼻子上脸。 小小鱼，这不叫蹬鼻子上脸啊。 开玩笑，开玩笑。 小小鱼说，听着广播想起来了，文艺广播的这个春夏秋冬四首歌。 哦， 哎，是我这一听钟情。 哦哟，好， 哎，一度听广播都忽略你们说什么，就想等这首歌。 这好家伙啊，那我建议您还是再听听我们说什么， 你们按点儿听吧，您别这么累 啊。再来看一下。这个橙子说了，哎呀，要说一见钟情， 那我媳妇儿对我是一见钟情，终于出来老爷们儿说自己媳妇儿对自己一见钟情了 这应该都是媳妇儿不听节目的。然后他说我媳妇儿对我是一见钟情，因为我当时啊纯粹是为了应付家里去的。 哎呦 啊，就是我本来就哎呀行行行，去去去， 你厉害。 哎，结果现在女儿四岁了啊。哎呀，被拿下了吧？哼， 你还这位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喜欢我不喜欢的人。 哎呀， 说你看看，你绕的我没戏。 嗯， 我和我老婆就是一见钟情，当时是我看上他的，他的父母看不上我呀，我死缠烂打追击呀，最后我们就结婚了，不是？ 嗯， 让我深深的明白，坚持就是胜利。 哎，好。 哦，爸妈不满意， 爸妈对你没有一见钟情啊？ 为什么满意？就是因为你起这名字，搞得我们的电脑屏幕都虚了。 叫什么？不喜欢我喜欢的人， 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喜欢我不喜欢的人。就他这断句，你可以随便断， 哎， 比如你断成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喜欢我不喜欢的人。 他还可以说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喜欢我不喜欢的人。 对， 就是那些他不喜欢那些自己喜欢的人，喜欢他 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喜欢我不喜欢的人， 能不能把他踢了？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叫做这个吴萧玄的就说了，说哎呀，我跟我老公可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一见钟情， 怎么个意思？ 但是也是一见系列的。哎呦天哪啊，您都给画成片了啊。他说他演出，我在门口堵着跟他合影，一照定情，结婚生娃，一路到今，从粉丝上位啊。这是 哪位、啊？ 我想问一下，演出的您老公是？ 是啊， 哪位尊姓大名啊？哇哦， 不， 这个还有名人家属。 那我们这儿一个更大的名人 哦 ，Dream 说了，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看《红楼梦》就对贾宝玉一见钟情了。现在想想、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傻？ 是的， 但贾宝玉也还不错啊，也是个专情的人了。 哎，好，你确定？ 还行吧，在那个年代 里边啊， 也是有点 好吧，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来说说咱们的这个引发互动话题这条消息吧。 对 对 吧， 这研究啊、 哎、 据相关媒体报道呢，许多人都相信一见钟情的浪漫故事，流行歌曲的作词者可能会说两个人只需要一分钟就能坠入爱河。 嗯， 然而科学家们发现、 哦、 一见钟情这个事实可以发生的更快，甚至一秒钟都不到。 各位一见钟情的朋友们，包括各位单身的朋友们，听好了啊！研究人员发现说，一个人呢只需要不到三分之一秒，比眨眼的速度还快，就可以评估出潜在伴侣的吸引力在哪。 我的天 哦，就确认过眼神， 瞬间就风暴了， 对不对？就那个啊，哎，说神经学家表示，人们可以在244毫秒后识别出某个人的性别，这个基本不用那么慢， 哦、毫秒可不是这个概念。 然后呢，然后在59毫秒后判断出这个人的吸引力。这项研究受到了社交媒体的启发，在一些约会应用上，很多人会快速浏览无数张人物照片，并在心中很快给出自己的评价。 对对 对他们来说，研究的结果并不出奇。一种理论认为，我们已经演化出了迅速发现有吸引力对象的能力、 哦、 这提高了我们选择合适伴侣的机会，同时良好的外表也与更高的智商和更健康的身体密切相关。 你知道一毫秒和多少秒吗？ 一毫秒多少秒？ 0.001秒， 也就是说一秒等于1000毫秒。 对，所以200多毫秒实际上就是0.2秒。 哦， 判断性别大概是这样的。 哦， 你比这时间更快啊！ 我天哪，就是当然我判断性别我不用那么久， 0.2秒都不用吗？ 0.2秒，就瞅一眼， 就。差不多吧， 抽， 有的时候你不还挪不开呢吗？ 哎，对对对对对。 我们来说一个心理学家团队在德国班贝格大学的克劳斯·克里斯蒂安·卡本教授领导下，对25名本科生观看人物肖像时的大脑活动进行了一个监测。 哦， 哎，还被要求记录下每个肖像的性别以及是否具有吸引力。卡本教授说呢，参与者一旦确定了某个人的性别，就能非常快的给出吸引力的评估结果。这表明人们对于那些 哪些方面具有吸引力的看法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强烈引导，尽管这可能非常不公平，但面部的吸引力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敲门砖。 哦， 就为什么说都得 就是长得好看嘛， 不起码要整洁大方吧、 哦、 对吧， 对对对对， 你得利索点。 嗯， 卡本教授还补充到呢，有吸引力的成年人会让人感觉更聪明，而在身体上有吸引力的人总会总体上呢会对生活和幸福表现出更高的满足感。 哦， 身体上、嗯、 就是那 种肢体语言有魅力， 就是你平时大家要多多做一下身体的保养是吧，要健健身 啊、 嗯、 运动啊， 运动运动啊， 言谈举止啊， 不要让自己变得太油腻啊等等的， 或者坐那边老叉腿、 哎、是是是。好，那个所以我们终于明白了，真的是确认过眼神就可以了、 嗯、 对吧，有的时候可能 不到 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哇，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也印证了这个，有好多人都是一见钟情的，对吧，像陈冲说了，哎呦，你是演员陈冲吗？哈，说在一次朋友聚会认识的，先是约我吃东西，之后没事就找我，他在东城，我在昌平，我嫌他远，平时没事找我，他开车，我在副驾，叫 手机工作。 一个月之后呢，我伙伴结婚，我喝酒不能开车，他来接我，然后不光一见钟情了，还一吻定情了。在去年11月底在一起的第520天终于持证上岗了。 这今天简直都是婚恋史、啊、 哎呦我天哪，这都是好家伙、啊、 各位女同胞注意了，琳琳妈说她和她老公相亲认识的时候，她老公就是第一眼对她蓝色牛仔裤一见钟情，然后就是说今天已经说俩穿蓝牛仔裤的了，可见穿蓝牛仔裤白上衣的很有成功几率。 哦，也就是说 干干净净的嘛。 哎，大家出去相亲的时候注意着装啊，我们从今天的得出来的经验是蓝色牛仔裤相亲成功率100%。嗯， 绝对，一共就说俩， 一共说俩 对 吧。啊，好，来，当然萧璇也跟我们说了，说哦，我老公不是名人，就是国内某管乐团的首席。 那是大师啊， 那是大师啊，天哪，艺术家，艺术家、啊、 你是不是放首歌然后我们今天早点结束吧、你老这么念 是吧，我也觉得 一直翻腾， 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先看一看，还有一些都大家都比较发过来比较长，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几条啊，让大家听首歌缓一缓好不好。嗯，哎呀，你看那个刚才陈冲说了，哎呦，你们这么一说，我那天穿的是蓝裙子白上衣，哎，你发现了吗，蓝配白好像比较成功、 哦、 来， 蓝配白， 蓝 咱 蓝配白是不是一种，就是 你需要这种成功吗大帅，我问一下、 哎、 弟妹你注意听一下，你要寻找什么成功、哎、你要干什么， 不是，我主要是就追求一种给人的感觉，是不是那种 我们 干净， 换一换激情。张猫倩倩说，我和我家的狗狗、你说你叫张猫倩养的狗、我家狗狗 Lady 一见钟情，朋友家一窝小狗、哎，我一眼就看上它了，它、也瞬间就直奔我跑过来，你说我不把它抱走把谁抱走， 哎呀， 哎，你想想那种小奶狗冲你叮叮叮叮叮过来的， 对，那种无法 你肯定就融化了、 来看一下赵东亮说了，我跟我老婆就属于一见钟情，我和我老婆是同一个班的，当初大学入园第一天，怎么说的感觉跟入幼儿园似的是吧，说就在我进入班级的一刹那，我就发现一位大辫子姑娘，仔细一看我就默默地说，这就是我老婆，于是发起了4年的总攻啊，终于取得了胜利。05年毕业，06年我们结婚，07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宝贝儿子，现在我们生活幸福美满， 真的很美满。 他终于在4年的时间里给自己找了一件这个、一项伟大的事业、 你看你读过胖成这条吗？ 啊、 胖成说，确认过眼神，又高又胖的我，又黑又瘦的他，俩人在一起了，现在越看对方越钟情， 无法自拔。 祝福你们，祝福你们， 哎呀，还有那个宋大奶糖说了，说哎，你们就为什么蓝配白能成功？不就是有一首歌现在唱的特别好吗？哎，就像蓝天白云，就那个抖音特别火的那个。好吧，接下来时间， 我心里是阴霾。好吧，祝你们都幸福， 祝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遇到那个就是钟情的人，好吧， 或者起码遇上钟情的事儿吧。 对，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 娱乐 72变。 你不必压抑我的笑，他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笑的眼睛流了泪，当一个人